他们像上面水枪也打下来，我觉得很开心，他们在那里，哇，对我有心有余悸和那个动作，那个 fire truck 的那个救火车开过来，在上面水枪往下喷，我精神出现问题，但是也为他们快乐，能够虽然这国家道德伦理各方面在沦陷，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安稳的土地在这里生活，我们为他们感谢神，也为这块土地祷告求福。我们一起今天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你的百姓在你话语面前来恭候，我们一起来翻开以赛亚书的时候，求你圣善的灵、智慧的灵来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的眼目，知道这位受苦的仆人义仆乃是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特别我们教会生活住都可以在犹太人聚集的社区，主啊，纪念你自己的同胞，肉身的同胞，还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你。主啊，你曾经为我们受苦，你的同胞，肉身的同胞，今天还有许多人不认识你。主啊，求你开启你自己肉身同胞的心眼，能够认识这位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原来主你已经来到历史中间，帮助你的教会，我们在这样的社区里面能够有机会传给我们周围犹太的耶稣自己你自己的肉身的同胞，也帮助在我们中间，主啊，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主啊，也可以借着今天的经文可以认识我们所原来不认识的耶稣。主啊，更是为我们自己已经蒙你拣选，主啊，是做你门徒的，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来激发我们对你的爱，因为原是你先爱的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虽然历史学家记录了很多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的对这些事件意义的诠释，却是在很多时候，甚至到很多年代以后，才能够知道它完全的意义。在以赛亚书53章这里讲到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位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义仆到底他是谁？他是以赛亚自己呢，还是指向另外一个遥远的那时也不清楚的一个人？如果大家还有记忆，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位非洲来的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一位德高权重的一位太监，到那里去的回家的路上，他手里捧的就是以赛亚书，在那里阅读。他读到这里的时候，53章这里他发现他读不懂，这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不远万里到了以色列的圣地，在那里朝见耶和华神，他手里捧着经书，读到这位受苦的仆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是谁。历史告诉我们，路加记载，神的灵就感动腓力靠近他的车，向他解明，原来这位受苦的仆人，当然太监在问，这到底这位受苦人是谁？腓力告诉他，向他传讲耶稣。非常奇妙的是，腓力被圣灵差遣感动，因此你非常确定的是，腓力是圣灵向他启示，让他知道原来这位太监所读的这段经文，所困惑的不明白这个受苦的义仆到底是谁，圣灵启示告诉腓力，腓力就告诉这位太监，原来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圣灵可以超越时空来启示我们，特别是那些心灵带着一种渴望来认识真神的人，他的行动已经表明，一个这么高有权位的人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去朝圣，他渴慕认识这位真神，但是手里的经书却不知道这位受苦的义仆到底是谁。就在这样的时刻，圣灵做工，差遣主的门徒靠近来启示。今天对我们中间许多人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来打开以赛亚书的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位受苦的义仆，我们明白是耶稣基督了， 但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到底主对我们的爱有多深，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了解这位受苦的义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他的爱。以赛亚书里面在43之后他有多首称为仆人之歌来描述仆人，那仆人也可能指以色列，也可能指那些他的同胞。这地方特别指到53章，特别是52章13节以后开始的第四首仆人之歌里面指很特殊，好像指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群体，因为群体的话不存在面容憔悴这样的事情，他是个人。传统上解经家把52章13节一直到53章结束当作仆人之歌，里面有五个小段，每段三节。在这个非常严谨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见每一段都有它的中心，但是浑然一体合在一起。有些会懂希伯来文的弟兄姊妹发现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按照原文都是非常优美的文字。我们重点不是在文字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向我们显明这位受苦的义仆是谁。在52章13节到15节这里，他提到这位仆人是会被高举，他说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这地方注释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第15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所以这地方这首诗歌一开始就是一个高举，跟后面第最后的十节到十二节这边连在一起，这位受苦的仆人又是被高举，所以好像一个你大家读过一点点文学的手段，就是前后呼应。在两个高举中间，我们看见这位仆人受到极深的苦楚，而且我们用一种文学的上一种方法叫夹心，有点像sandwich 一样的一个三明治的方式，加在最中心的就是最核心的信息。我们一会儿集中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最核心的那个三节经文，每三节一个小段，这三节里面带最核心的信息，四到六节那里。然后我们看见第53章这里一到三节，首先看见这位仆人是一位被他没有加行美容，他被人藐视，被人藐视。我这地方53章把它分成四段，可以大家可以看在上面的信息，这个可以每三节一段，我把它归结成四个方面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位仆人无家庭美容，一到三节遭人厌弃，四到六节这位仆人担当忧患痛苦为人赎罪，也是这段的中心。到七到九节这里，这位仆人受欺压虐待默然无声，十到十二节这位仆人必救赎功臣蒙神悦纳。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诗篇，这首以赛亚所写的这个仆人之歌。一到三节他没有加行美容，他被人厌弃。所以以赛亚这里首先开始传讲，我们这样所传的什么人会相信呢？先知好像带着一种困惑，谁能够相信我们所传讲的。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以赛亚的呼召，他在圣殿里面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站在圣殿看见高高的宝座设在那里，那时候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就是要去世那年。乌西亚过世就好像中国1976年那种情形，几个大的开国的那些大的领袖都一下都死掉了，所以国家出现一种非常动荡不安，人家问这个国家往哪里去。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先知蒙召要服侍神。先知首先被神光照的时候看见圣殿在那里，王虽然已经可以去世，但是神的主权仍然在掌管着世界。然后他看见圣洁的神，圣哉圣哉圣哉，圣洁的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仍然掌管宇宙万有。这位先知在圣洁的神的面光中间发现自己的罪恶，他发现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的不洁民中。 所以神就差遣他的时候，他就用力的心顺服神的呼召，他作为传福音的人。可是神又给他一个非常清醒的意识，虽然你是蒙召的，神的主权掌管，但是呢，他去传讲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我想中间有些神学生，我们知道如果神呼召你去传道，但是告诉你你传了没有人，没什么人相信你，你会觉得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可喜悦的吗？很开心吗？或者教会短宣，我们要去哪里短宣，派你出去，但是已经告诉你没什么人相信，你有什么感受？你肯定觉得这个神有没有搞错？先知在这里他说，我们所传讲的有谁相信呢？神的膀臂就是他的能力，到底要谁向谁来显露呢？然后他神要启示给他这受苦的仆人的样子，我们看二到三节，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神启示以赛亚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好像非常的软弱，很脆弱，好像嫩芽一样，一拧就断，好像根出于干地，没什么滋润，受雨水的滋润一样。然后很清楚讲，他长得不太，长得不怎么样，不吸引人。我不知道今天的人读到这里，再看中世纪那些耶稣的那些话，会不会有些困惑？有些姊妹告诉我们说耶稣很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画上耶稣都是很帅的，头发金黄的卷的哈，就是大概男子中间很少像耶稣那么帅的。你看了这个经文有没有困惑？如果耶稣那些像，中世纪留下来那些像，是你觉得耶稣很帅，那你去靠近他，你搞错了。那些中世纪那些画家对耶稣的敬畏，他能够从内心表达，是作家画家眼中的耶稣，他是带着那样的敬仰尊崇来画那些画的。没有一幅画是看见过耶稣画下来的，是不是？有没有？耶稣时代没有照相机，据我们了解，在十字架前面有没有画家？只有一群跟随他的人和罗马的兵丁，还有置他死地的犹太的宗教领袖，这三股人都没有一个有兴趣把耶稣当年画下来，即使有画家也没有这样的动机。所以那是中世纪画家对主的敬仰所画下来，耶稣真正的面貌没什么人欣赏，他不像今天的高富帅出现在那里以后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哇，这个人很吸引人。他也不像历史中间扫罗一样，一出现在以色列内他好像鹤立鸡群，大家一看见这是个领袖。但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也非常的不起眼，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他被称为忧患之子， A man of sufferings, sorrows and suffering， 英文说 A man of sorrows， 他常常里面很痛苦，很忧伤。我在圣经里面常常去思考耶稣的眼神，但是很多地方没写出来。他看见他的所爱的彼得，在他最需要他，耶稣在那最受苦的最深的时刻，彼得背叛他。我跟大家讲过，我很想到天堂的时候就问耶稣，当时你看彼得是什么眼神呢？有人说有些兴趣在天上想问耶稣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我想知道的，他看彼得是什么眼神看他，然后彼得出去痛哭。我的猜测，他一定不是怒目相视看他，你这个没用的，你这个背叛我的，一定不是这个眼神。这位忧患之子，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满带着怜悯，带着忧伤，那个忧伤不为他自己，是为人性里面，也在彼得里面那个恐惧，他带着怜悯，所以他那样的忧伤，那种同情， 的眼光可以把彼得的心融化，使他能够出去，一个汉子能够出去痛哭，绝不是一个鄙视、斥责、愤怒的眼目可以使彼得变成心变柔软的。当耶稣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门徒在圣战那些伟大的殿宇、辉煌的殿宇，耶稣却是在那里哀哭，很不合时宜的。耶稣看见的乃是一座在那里神不断差遣他的先知仆人来到这里，一个个被宰杀、被虐待，最后神差遣他的儿子来的时候也难幸免被宰杀的命运。他在那里哀哭的时候，不是为自己要即将临到的痛苦在那里哀哭，或者要受刑哀哭，他乃是看见一个城市被称为大卫之城、被称为神名下的圣殿在那里，但是却远离神。神多次好像母鸡来安抚小鸡一样来遮盖、来覆庇他们，他们却不愿意来认识这位神。所以耶稣的心是哀伤的，不但看见他自己所爱的门徒在危险的时候软弱了，也看见那个圣殿在那里的城市、神所立的为居所敬拜之地，因不认识神却成为屡屡成为神伤痛的事情。我相信他的眼目、他的眼泪都代表神在天上就像当年以色列民背逆他的时候那种哀伤。这地方他所表现出来一种坚强又温柔的爱在这里显明得很清楚。他被人藐视，没有人去高看他，掩面不看他。还记得他在十字架上别人怎么嘲笑他，如果你是基督你就下来呀，这个人自己都救不了自己还说要救别人。他的尊严、他的能力都受到嘲笑。但是四章六节这里整个中心，如果从文学结构上已经看见它的重要性，这地方也的确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四章六节，这为他所受的苦，这位仆人一人一仆所受的苦，原来是为了我们。四到六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好不好？四到六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不能够，很多人我们不能够很熟悉旧约，但是在以色列赎罪祭这个大日里面，当献祭献完的时候，亚伦按手在有一只公山羊特别预备那一天，在那里按手在他身上的祷告赎罪日，把所有以色列人罪因着信心神许可的方式都加在这个羊羔身上、这个公羊身上，然后经过差派的人把他带到旷野去，这个羊就带着众人信心的依托，把自己的罪都加在他身上，全民族的罪都加在他身上，然后被流放到旷野去。这个公山羊以色列历史中间人不知道他是谁，到今天他们还在借着公山羊的方式来等候他自己的弥赛亚。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拉比们是否把弥赛亚能够跟这只带罪的公山羊能够连在一起，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门徒明白，那只公山羊以色列百姓历史历代献祭把自己的罪都放在他身上流放到旷野的这个公山羊已经来到世上，被称为神的羔羊。所以当神宣告自己，约翰宣告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时候，对犹太的耳朵，犹太人耳朵知道原来这是那只公山羊，承载满载我们罪孽的公山羊现在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乃是接着基督在十字架的受死来成就的。第四节里面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极大的误解。你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一样，那些人以为他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 他犯了亵渎神的罪，明明是人去宣告是神的儿子，他被责打，他被责罚，他被击打苦待了。第五节说，我们不清楚的，原来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四到六节你读下来，你不会发现这地方是他为了我们，你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很清楚，这位受苦的义仆，他受苦却不是为了他自己。我记得多年前看到唐崇荣牧师讲的非常深刻的比喻，他说世界上的死只有三种，世界上的人死只有三种，一种呢他称为 die in sin， 在最终死去的。他说在十字架上有三个十字架，在哥哥他那边有三个十字架，当年代表了人类没有例外的三种的死亡。我觉得他牧师观察非常的深刻， die in sin 就是所有的人都死在罪恶当中，其中用一个罪犯来代表，死在罪当中，至终都不悔改的那个罪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罪犯，虽然他也死了，他是 die to sin， 向着罪死去，他也不可挽回的要承担罪的后果，但是他临终的时候，他看见周围钉在边上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向他祈求说，主啊，在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应允他的祈求，这个人虽然也死了，但是这个罪犯是 die to sin， 向罪死去。这就代表了今天蒙恩得救神的儿女，虽然有一天在耶稣基督如果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要离开世界，我们肉体必要消亡，却向罪死去。他说还有一种死亡跟这两个迥异的，就是 die for sin， die in sin， die to sin， die for sin， 为着罪死，却不是为他自己，就是只有基督，也是中间那个十字架，他也死了。这三个人肉身都死了，一个人死在最终走向灭亡，一个人向着罪死去得到永生，但是还有一位救主，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罪，他是为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他死了。在这第三节，这个三节中间四到六节我们看得很清楚，原来主是为我们死，这对我们基督徒今天不是一个新鲜的信息了，但是却是我们常常去思想到底主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起多大的作用。我看到一个文字，我非常喜爱的作家 Victor Hugo， 法国的大作家，他讲过人最幸福的人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一猜，在美国许多人来这个国家追求幸福的是不是平等啊，追求自由，追求生命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这块土地许诺给所有的移民的。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也不是奇怪，也是人各个族群移民来这块土地上对幸福的理解却很不一样。那请问各位，有没有人愿意说到底你的幸福是什么？大声一点，不要怕别人见笑，你是觉得很幸福是什么？你觉得幸福是什么？有没有人大声一点？幸福是什么？都怕不敢回答了。幸福是什么？你来这块土地上不要幸福吗？幸福是什么？真的问你们。被神拣选，哇，这么好，被神拣选，我想已经是标准答案了。雨果这位伟大的作家，他看见人性里面追求幸福，他说所谓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被爱，我想就是被神拣选的意思，被爱。而且他说被爱不是因为，如果简单原文里面讲的时候没有讲那么复杂，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有可爱的地方被爱，而是尽管你不可爱你还是被爱，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幸福。雨果的深刻在于信仰对他的更新，他的文字，他的思想，他的诗歌，用一种非常优美的方式来转达一种基督教的信息。 他告诉我们，最高的幸福，人最深刻的幸福，乃是被爱。就像姊妹刚才讲的，被神拣选。虽然我们不可爱，不是因为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仍然被爱。尽管我们是那个样子，我们还是被爱。这就是最大的福气。我们的主也是一样爱我们。在17世纪的时候，在克伦威尔的时代， Oliver Cromwell 是英格兰的，被称为守护神，是一位大将军，也是尽情爱主的人。克伦威尔的时代里面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有个士兵触犯了军法，需要被处决。在处决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晚上禁令的声，宵禁的那个钟声一响，就被处决，被枪决。这件事情传出去了，这个人死定了，就等着晚上宵禁的钟声一响被处决。但是非常奇怪，那天古代的钟声，以前的钟声就是下面拉一个绳子，一拉这个一个大钟在那里，里面有个钟舌，钟舌就是敲边上的，就是哐哐哐很响的。可是那天到了时间了，有人也在那里拉，总是没有声音出来。什么事情发生呢？大家往上看的时候，原来有一个人，一位弱女子，一直一个人一直爬到钟楼上去。前面有人看见爬上去，不知道干什么，但是他就把自己塞在钟里面。那个钟舌是个巨大的一个东西，会敲边上很响的，他就塞在里面，钟打一下就打在他身上，每一下都打在他身上。原来别人才知道为什么今天宵禁的钟响不了了。后来这个女子被敲了半死，被钟敲了半死，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满手都是血，不敲了，没声音了。后来这个女子被带下来，带到克伦威尔将军面前。将军就问她：你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她是我的未婚夫。克伦威尔非常的感动，他说 Your lover shall live because of your sacrifice， 你所爱的人将一定活着，因着你的舍己。今天的钟声就不敲了，宵禁解除。这位青一块紫一块满手是血的女子，看似脆弱，她的爱却感动了这位将军。虽然她的先生是他的那位未婚夫是犯罪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大爱，将军允许他来赎罪。在世上有很多这样感动的例子，我们不一一的讲。在纳粹集中营里面，在中营边界那些铁路上，都有这样替死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一个替死能够像基督一样可以承载我们的罪。那些替死都曾经感动过世世代代的人，为爱情也好，为儿女也好，也有为一些无辜软弱的人也好。历史还会继续演下去，这样的事情，高尚的事情还会有。但是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顶撞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罗马书里面讲，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前几天一个孩子来家里 play day， 有的时候偶尔也会跟这些孩子聊属灵的事情，他们玩得很开心。那天坐在饭桌上，突然间问他，后来三个孩子一起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们爱耶稣吗？他们知道标准答案，我们爱耶稣。我就问他为什么爱耶稣啊，他说：哦，耶稣为我们死。其中有一个说：因为他先爱我们。都非常好，我会继续问的。怎么知道耶稣爱我们呢？一位女孩子就说 cross， 十字架。我跟师母听得都很感动的，不只是因为这是标准的主日学的答案。这些孩子在我们轻松的谈话里面知道他们爱耶稣，因为耶稣先爱他， 怎么知道耶稣爱他？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还会继续问，那我们应该怎么爱耶稣？孩子的回答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但是都很让我们感动。要敬拜耶稣，要服侍耶稣，要听耶稣的话。但是这些呢，只有爱能够征服我们的心灵，也只有爱能够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他面前。这位耶稣是人所看不上的，被他同胞藐视的，今天可能还有很多人的心灵在藐视他，但是却不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像那位爱他未婚夫的那位女子一样，命可以不要，但是为了拯救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我们有多深的知道主爱我们，但是我想我们对他的回应就把我们里面对他的理解有多深就回应出来，暴露出来。我其实常常受感动，我们一些弟兄姊妹默默地在服侍别人，有些人心中定了志向，要在这里传福音给某些特殊的族群，有些人要关怀某些特别的人，有些家庭甚至夫妻有还有一些矛盾，但是一做做主的工都一致起来了。我说哎呀多好，你们就不要吵了，一起服侍主。当然不能代替哦，服侍不能代替你们夫妻中间问题的解决，但是起码他们家中许多家中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就更加辛苦，但是都愿意爱耶稣。七到九节这里看见他受苦的时候，这位受苦的义仆他是沉静的，默然不语，来接受天父给他的命定。他被藐视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他受欺压，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在这个翻译当中很多次提到谁知谁知，都让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位义仆有一些很突然的事情，好像一些不明白的很神秘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前面说过，我们以为他是被神咒诅了，因为以色列人认为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但是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这地方他也不开口，哪知道他也是为了我们。彼得前书里面受到极深的感动，在那个时代里面受到教会受到逼迫，基督徒活在那个时代里面要付极大的代价，被人冤屈，甚至为了信仰的缘故，许多人家被抄袭，许多人受到鞭打，受捆锁之苦。然后这些人在痛苦的艰难当中，彼得写信给他们来安慰他们。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特别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为作恶受苦，要为行义受苦，而且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过，并且他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引用到以赛亚书这里的经文七到九节。这里我们的主在比拉多手下，大家知道比拉多都很稀奇的，他说这些长老这些祭司长来控告你，难道你不说说吗？他们的见证都在控告你了，你怎么不说话？耶稣仍然不会回答他，一句都不说，只对他的身份，你是神，你是王吗？是，只回答他自己的身份。对那些诬告的事情，耶稣一句都不辩白。我们主深深的知道这些人心里所存的捏造，要来指控这位神的义仆。他从天父那里接受了命定，十字架是他的使命。所以他彼得借着这段经文来勉励那些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的弟兄姊妹， 特别是今天在中国大陆教会有新一波的逼迫领导，我们为我们的肢体祷告，也跟我们中间连接的传道人，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那些坚定的为主的名的缘故，按照主的心意，知道出于神的，他就默然不语，用那样的心思、那样的意念、那样的力量来胜过这种逼迫的人，必将在世界显明基督的身量、基督的生命，也显明逼迫我们的人是何等的恶毒。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的同胞在中国那块土地上为主做见证的力量，也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这里，我们很可能也为信仰的缘故要付各样的代价，冤屈、捏造的罪名、毁谤。但是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好像沉默的羔羊。四到六节告诉我们他是替罪的羔羊，但是七到九节告诉我们他是沉默的羔羊。知道人的捏造、人的毁谤，他也知道天父的心意的时候，他不开口。我不知道有些时候是讲话容易还是不讲话容易，但是人在受不义冤屈的时候，人都是会喊天啊，公理不容，人都会要开口来申诉。但是只有这位义仆，他知道他操劳的使命，忍受了十字架上的冤屈，来成就天父的旨意。对我们今天的帮助是，那些知道神要借着你来受苦，那样的人如果深深的知道你这些是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你受了冤屈，在神面前彼得说是可喜爱的，为了良心对得起主，相信你在受冤屈，在默然无声的时候，你必知道你是为基督一同受苦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告诉我们，极伟大的一种受苦，就是乃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来承担基督的苦难，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一样，知道我们在世上一个最高贵也是最荣耀的侍奉，就是为主的名一起受苦，为主受苦。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家中、在公司里面、在一些人际的破损的人际关系中间，你为主在那里默然受苦，求主加添你力量，从这个受苦的义仆身上来支取力量，从彼得的勉励那里支取力量，从诗篇默然受苦的诗人那里来支取力量，直到神必要帮助你度过那委屈难挨但是又是与主一同受苦那些艰难的时刻。以前我读到一个知道世界上伟人最高的心灵状况，就是丘吉尔讲的，对人间的苦难有深切的同情，对普世的苦难有深切的同情。他说这是一切伟人所具备的 capacity 的一种心灵的容量。但是耶稣基督这里远超过只是同情，他还救赎，他还默默承受我们的罪，忍受世人的讥笑、鞭打，甚至钉死。求主来帮助我们受苦的弟兄姊妹，真是为自己祷告，也为周围受冤屈的弟兄姊妹祷告，能够有耶稣基督受苦这样的性情在我们身上，知道不是为了罪，不是为了我们的传舌、我们的罪恶受苦，乃是知道为主的名，别人格外的加给我们各样的重担。或者一些弟兄姊妹在公司里面表明你是基督徒，你中午祷告、吃饭的时候祷告，你在公司里面坚持一些基督教伦理的原则，你受苦的时候，甚至被解雇的时候，我敢预言神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一位弟兄我认识多年，到台湾去，他进入一个台湾的公司，在新竹科学园那里成为一个公司里面的高层，六个人委员会里面的高层。后来他回来告诉我们说他受不了了，我们以为以前只有大陆腐败，后来台湾也有腐败。他说六个人委员会里面要做很多决定都是违反基督教伦理的，他受不了了，最后回来了。我跟他一起祷告， 我跟圣母去探访他，到家里跟他祷告，我说弟兄，我不是会发预言的，但是神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这次感谢主，很快这位弟兄就找到工作。我说你这个退回来是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不愿意在里面同流合污的，你被解雇，只要你坚持基督教的伦理，你一定会被解雇的。当然这位弟兄选择自己离开，我感谢主，他无力改变那个状况，他就洁身自好，他也做了见证，神也供应他的需要，很快就找到工作，而且找得相当好的。神不一定都要这样做，很可能还要考验了一段时间，但是为主的名受苦的里面就得到补偿，不是外面的成功神给你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位神，你为主的名受苦的时候，一定会经历到一种超然的力量在你身上，来帮助你在艰难委屈受毁谤受羞辱当中能够有属天的力量，这位义仆必加力量给你。所以求主加添我们弟兄姊妹力量，在家中夫妻相处里面，在公司里面受人冤屈的时候，在社会上与人交往的时候，你坚持主的道，那些所受的苦如果没有办法，你就按照耶稣基督的方式选择不用人的方法，忍受冤屈的苦楚，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最后十到十二节，这里这位仆人又被高举，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地方神不是残忍，乃是神这样做乃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地方非常清楚看见这位受苦的义仆，神要高举他。就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这位耶稣他来到世上，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神将他天父将他高举，然后知道他的果效是特别是十一节这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这个认识不是听说过而已，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能够知道这位神这位义仆是原来为我的罪，这位耶稣，而且知道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不需要用放大镜，用许多思想家解经家帮助我们，这里已经很清楚，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这位耶稣得称为义，因着耶稣得称为义。保罗没有发明新的教义，他是读到创世纪十五章里面，没有发现原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称为义。我相信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保罗不是自己创新的教义，乃是神的心意隐藏在旧约中间，借着使徒启示给使徒，清楚地发现原来神的心意在这里。这地方也是因着认识这位义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如晤，因为他将命倾倒，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历史也非常惊人的来应验，这位受苦的义仆就是耶稣，他被列在罪犯中间，他也埋在财主的墓里面。第九节那里提到与财主同葬，他也埋在约瑟的墓里，他还为罪犯代求。我不知道犹太的拉比读到这里的时候，怎么会看见这位义仆跟耶稣没有关系。一个年轻人有一天实在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就问他的拉比，他说拉比，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受苦的义仆很像基督教的耶稣。这位拉比说，我们今天不要讨论这个事情，如果你遇到拉比刚好坐在火车上飞机上，你就拿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对照新约里面，不是告诉你新约里面那些受圣灵启示那些权势的经文，而是告诉栩栩如生耶稣钉在那里为罪犯代求，他埋在财主的墓里面，这些请问拉比都是巧合吗？所以刚才我特别为我们这个社区犹太社区许多犹太人的祷告， 耶稣自己肉身的同胞，今天还有许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带着困惑，却不明白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属神儿女，我们今天不但是属神，也知道耶稣基督的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做他的门徒，知道他是为我们做的。大卫这份大求，也相信为我们中间一切愿意悔改的人来代求。主爱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他？金城多夫是一位有身份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一直在基督教传统里面长大，但是他还没有觉得为主做什么事情。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熟悉，有一天他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在一个教堂里面看见在下面教堂下面有一块牌子，在那里说，我为你受死，你为我做了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一个提醒，对他生命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位有爵位的人，有学问的人，可以称为今天的所谓的高富帅，又是非常有学识的人，但是那一天他意识过来，主为我受死，我为他做了什么。于是他后来生命被翻转，主神的话不断被主人灵感动，主人爱感动，后来支持拿出许多的家产来支持宣教，跟莫拉维亚弟兄会在一起兴起了近代的宣教。他的奉献，他的委身，引起了一场宣教的革命，带领无数的人因着他的侍奉，他的产业的奉献，使许多人认识了主，然后兴起了宣教的热潮。历史中间有一些人的确被主的爱触摸到了，他回应了，他改变周围的人的生命。不知道我们中间今天有多少，虽然有许多人准备在外度假，但是你在这里今天听到爱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持续不断跟随耶稣，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只有主的爱不断的激励。戴德森当年来到中国，不是因为是为大使命，但却不是只有大使命来呼召他。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知道最高的动机和动力能够来到中国侍奉，是因为原来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哥林多后书5:14那里那段经文是他动力性的经文。上个礼拜二我们非常感动，有机会跟祷告的时候，刚才提到龚文辉牧师，我们教会在宣教上也支持他，我们牧者祷告会的时候，年祷会的时候特别为他一家按手祷告。7月17号他将被差遣到肯尼亚去宣教，非常荣幸认识这位牧师的朋友和他的一家。神给他福音的使命不只是在北美，他要往非洲去，在那里主要服侍的群体是大陆去的一些做生意的人，在那里建筑工人，那些做买卖的人，还有周围当然还有穆斯林，非常危险的环境，加上肯尼亚跟索马里这样的关系，经常会有枪杀的事情发生，特别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更加危险。但是神感动他的灵，不断感动他。我听到他们夫妻分享的时候，分开的分享都有一节经文，我在听的时候是共同的经文，都是哥林多后书5:14，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你想，一个人为众人死，众人都死了，使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段经文14:15感动龚文辉牧师，也感动他的妻子。这些经文当年感动戴德森，也感动世一代一代的那些内地会的宣教士，今天也感动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的朋友，他放下这里的牧会到非洲去危险的地方。我们如果有心的人可以为他祷告，还有为我们所支持的在穆斯林中间宣教的弟兄姊妹祷告。但是这些人去不是因为一腔的热血，不是干革命，不是做事业，这群人乃是龚师母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非常极其软弱的人，非常极其害怕，甚至他很谦虚说很怕死，但是基督的爱激励他，他顺服神，顺服丈夫，顺服机构， 才毅然决然往非洲去。所以这些为基督的爱所激励的一群人，我也深信神必要护佑他们，保守他们，供应他们，只是我们的荣幸能够跟他连接，为他祷告，供应他们。但是他们的榜样是基督的爱激励他，使他走上这条献身，不但献身在危险的地方福音的硬土里面来传扬福音。他也爱我们的同胞，知道我们的同胞很多不单是往北美来，也往非洲去。他看见这个潮流的时候，他愿意往那里去。对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当年的人因为耶稣貌不其言，他们错认了，不认识他。就像不久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我们的同胞犯了两个错，一个是把人当作神来拜，后来见到真神，另外一个错就是当真神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又认不出来，犯了两个错。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亲人，在北美这块土地上听到福音，不要因为过去我们把人当作神来拜，那个人已经走下了神坛。但是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乃是背负我们的罪，他是代罪的羔羊，也只有他能够救赎我们的罪，也只有他爱我们到底，也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内心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尊严，真正像人一样来生活。因为他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谦卑悔改，他都接纳我们，他都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爱乃是最大的动力。主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属主的百姓一起来默想，今天借着以赛亚书53章，主啊，来默想你这位受苦的义仆。主啊，在七八个世纪以前所启示出来的，如今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你的大爱。主啊，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弟兄姊妹在奔走天路疲乏的时候，灰心的时候，主啊，感觉主你的爱很遥远的时候，求你再一次你的圣灵帮助激发我们对你的爱，直到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不过是微小的，你原是将生命倾倒为我们而死。主啊，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竟然承受这么大的爱，求你常将你的爱激荡在我们的心里，你的受苦的十字架，爱的十字架常常活化在我们的跟前，好让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能够常有你自己爱的激励。主啊，也帮助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无论在坐在这里还是在网络上听到你，都帮助我们慕道的朋友。主啊，不再用人的眼目来看这位耶稣，主啊，乃是被圣灵开启的时候愿意谦卑寻求。主啊，突然有一天被你关照的时候，明白这位受苦的义仆原来是为我的罪，我应当接受他。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各位你所爱的慕道的朋友真正认识他，以至于在那里有得救的喜乐和永生的福气。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